第134集。那么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规定，六条二款是怎么说的？虽然两院三部规定了办案机关提起公诉时需告知辩护律师，但在众多程序违法中实在算不上大问题，反倒显得我有些胡搅蛮缠。然而从不出错的唐处长竟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开口： 这是婚礼，不适合谈这些。 可能看出场下气氛不对，司仪把一个婚礼环节提前了，报了一个号码，大声说： 恭喜205号来宾中奖了。 婚礼上有抽奖，周阳是205号，我是206号。被抽中号码的来宾只要上台表演一个节目，就能拿台吸尘器或者别的小家电回家。我抢过周阳的奖券就上了台，对司仪说： 我要唱一首英文情歌。 婚礼公司的人忙着为我找伴奏，我摇头说不用，大方地握住话筒。我对场下观众们抛了一个飞吻，嘚瑟道： 让你们听听什么叫天籁。 我这人经年游戏红尘，逢场作戏无数，以致兴趣广泛，博学而不精。为数不多能坚持下来的爱好，撩妹算一项，声乐也算一项。所以当周阳高声吹嘘我为专业级别的歌手时，我面无愧色，朝全场观众表演性的欠了欠身，表示同意。抽奖环节开始前，从满座宾客的表情来看，大多都厌倦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婚宴流程，只想胡吃海喝地把自己喂饱。然而我开口唱第一句时，正逢五斤重的奥龙上桌，没有人动筷子。唱至小段副歌，周阳啪啪地为我鼓掌： 傅一志，你太牛了。 旁边立马有人瞪他，示意他闭嘴。所有人都为这首悲伤的情歌沉醉，除了唐一川。他冷淡地注视我一晌，然后起身准备走人。 唐一川！ 我一狠心大喊他的名字。唐一川应声回头，眼睛微眯，一脸平静。 怎么？ 婚礼大厅瞬间静了下来，跟先前那种为美妙歌声沉迷的安静截然不同，这是山雨欲来的征兆。其实我一直想报复这小子，可能是因为我大哥告诉我，唐一川这些年一直在利用我，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他那个黑社会家庭向我大哥复仇，也可能只是因为我自己无法释怀。我能想到的最低劣也最有效的报复方式，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揭发他的真实身份。两年前唐一川丢了几乎已经到手的副检察长职位，多多少少与他是那个黑老大的养子有关，这种出身问题对一个体制外的律师来说完全不是问题，但对于体制内的检察官来说可就太致命了。即便他能否认能撇清，也够他喝一壶的。然而在与唐一川目光触碰的短短几秒钟后，我就输了。我竭力将上涌的胃液咽下去，佯作轻松地耸肩挑眉，笑着对唐一川说： 那个纵火案程序违法，我要申请排非。 然后万籁俱静，五蕴皆空，我一头栽向地板。我听见宾客们此起彼伏地喊起来： 傅一志， 傅一志。 我看见唐一川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川脸神色陡变向我跑来，我面带微笑，知觉全失，急性酒精中毒。对于医生这个诊断，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干律师这么些年，不敢自称圆桌上的英雄，酒量却也不至于这么差。醒后我听周阳说，那天是唐一川与他合力将我送去的医院，他扛不住先撤了，唐一川却留了下来。单间病房关了灯，他就这么在黑暗之中默坐在我床边一宿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说罢周阳连连摇头： 哎呀，我不懂你们到底为什么闹那么僵啊。 我认真想了想，觉得这个问题与我与唐一川都是难以疏解的死结， 便岔开话题，让周阳替那个纵火的男孩再找一个律师。我不准备再参与这场诉讼，因为任何一个案子，检察官都不可能完全回避与辩护律师的接触，这样既不利于我开展辩护，也会导致唐一川出错。昏迷的这两天时间，我再次梦回大学校园，想起我们还年轻的那段时光。那场辩论赛后，我与唐一川同被校辩论队选中，我逃避一切日常训练，唐一川却很快成了主力。殷达与周阳也入选了，尽管他们的辩论水平一团糟，但周阳愿意负担辩论队每次外出比赛的开销，而校领导与校团委一致觉得殷达够漂亮，留着扰乱敌方军心也好。同队相处的日子里，殷达对唐一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开始嫌我前科劣迹无数，不比对方坦荡正直。他每天絮絮跟我说唐一川多么优秀，以至于我每天入梦之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小子，并一度挥之不去。然而某一天，殷达突然跟我说，他对唐一川久攻不下。他说自己知道唐一川的志向是当检察官，连在检察院当处长的亲爹都搬了出来，对方仍然不为所动。这话极大程度地损害了我的自尊心，我追殷达追得全院皆知，在殷达拒绝我之前，我的人生一片坦顺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从没想过自己会在情场折戟，还是折在一个生瓜蛋子的手里。一顿大酒之后，我把这苦恼吐给了周阳，没想到周阳当场拍着大腿表示自己也深受其害。原来他对邹莹倾心已久，可邹莹却视他的追求如空气，反对唐一川十分热情友善。周阳认定唐一川是个只会讨女生欢心的小白脸，决定找人套麻袋打一顿，明里是替我撒气，其实是他自己满腹酸水滔滔翻涌，不打不足以平复。周阳是个富二代，身边人非富即贵，以至于为人处事很有些为所欲为。我劝他，他却只跟我打马虎眼，敷衍地说知道知道。我生怕这小子下手没轻重，所以这阵子有事儿没事儿，总在唐一川面前晃悠，找借口跟他同进同出，有意无意地提醒他出行需小心。唐一川家好像在美国，暑假也不回家，找了一个法律援助处实习，我也托关系跟他一起去了。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短短两个月收获倒还不少。暑期实习临近结束，我跟唐一川骑车回学校，不知打哪儿冒出一伙人，对我们围追堵截，穷追不舍。我心中暗骂，周阳你个臭小子，下手也太黑了。